各位，上次讲到马侯爷入咗前副总参谋长嘅官邸，喺客厅度坐落，年轻女仆人献上香茶嘅时候，一个中年男管家快步上前行礼，请教尊姓大名。马侯爷即刻递上名片，男管家双手接过，拧转身急急脚去通传啦。约半刻钟到，一位身着花色旗袍嘅中年妇人喺四个女仆护驾住出现。中年男管家在前就叫啦：陈夫人到。跟住陈夫人入到会客厅，一见马侯爷就笑笑口讲啦：今日马校长光临，我哋冇喺大门外恭候，实在有失礼仪啊。马侯爷就嗱嗱声起身向前鞠躬，客气咁讲啦：岂敢，实不敢当。身着花色上等绸缎旗袍，头发上下有多处烫波路圈纹，弯曲十分得当。头上几件闪闪生光嘅装饰物显出特别贵重。夫人上身加披肩，腰间再围一短织锦裙，旗袍下半外露两条雪白迷人小腿，两脚着住一双白色蛇皮高踭凉鞋。咁样装扮，身上着住唔算单薄缺少，却依然能够显出前凸后挺，直成美丽好睇身材。从侧边睇，曲线最分明，远近睇都不失为雍容华贵。今日会客嘅陈夫人徐娘虽半老，不敢当年风韵犹存，属金色年华。夫人身体同面成修长形态，照咁样睇嚟，副总参谋长实系多年嘅恩爱夫妻。呢阵时夫人好开心下，以主人身份同时摆下手讲啦：都督校长请坐啦。好快分宾主坐定。陈夫人对客人又话啦：请校长随意用茶啵。马侯爷急忙还礼谢个主人，之后成却之不恭，饮咗半啖清香茗茶。突然就露出惊讶神情：哇，呢道茶味与众不同，带有醇香独特清口，一定是出自名山大川，乃非比寻常之物。夫人高兴笑着答啦： 校长你讲得啱啦，尝得出呢种茶，乃是我一个契女，她名叫文秀梅，特别有我心又孝顺，她从远地发现此味好东西，唔舍得自己享用，要传送俾我呢个契娘咯。 陈夫人笑声起，眉眼怒： 校长，你今日嚟得啱啦，我转送一盒，请你带翻府上啊！ 下官万二分感谢陈夫人嘅厚礼啊， 唔使客气。 陈夫人跟住就另转面： 阿贵，你去拿茶牙尖啦。 叫阿贵的男管家就急忙答啦：阿贵明白，转身入了内厅。来去匆匆的男管家阿贵好快又回到会客厅那里，双手将一小盒精美包装住的名贵茶牙尖放在贵宾马侯爷的茶台上。马侯爷即刻拱手再三致谢，表示收低。满面笑容的马侯爷而家正式转入话题啦： 下官今日嚟系想当面祝贺夫人嘅契女生日，军人唔识咩礼节，只系带咗啲少少纪念品嚟，唔成敬意，望陈夫人海量收低啊！ 讲完就喺右边腰侧嘅枪套里头攞出一包仔用布包住嘅嘢放喺台面度。咁一直莲子容咁面口嘅陈夫人就话啦： 哎呀，校长，物小情意重，我自会话俾契女知噶啦。 马侯爷放低物品，跟住就揞出陀标睇下。 哦，下官仲有公务在身，告辞先啦。 陈夫人就带住众家人送我出大门口， 两个时辰过后，军校马大都督校长面无表情，双眼定晒形，对住嗰盒名山大川最美好、最难得、最高贵嘅茶牙尖发誓牛斗啊！谂乜嘢就冇人知啦。如此时刻，过多时辰过后，又见马大都督笑住对两个副官攞手指住讲啦： 你哋睇，呢盒系高山好有名嘅茶牙尖，听讲味道好正啊！啊，你哋两个攞去慢慢叹啦。 两个副官听闻啊，精神为之一振，好感激，猛咁讲： 哎呀，多谢大都督赐名贵好茶。 到咗夜晚，陈副总参谋长官邸里头，有人细声议论住今日嚟祝贺嘅人边个最大方得体。陈夫人对丈夫讲啦： 最得体呢，系嗰个独自一个人嚟作客，说话唔多，坐嘅时间唔耐，好有礼貌，表面两手空空，乜嘢都冇带，恩恩细细嘅军校都督咯。 佢手上冇物，不过远胜过所有带住大堆睇得见嘅实物。 夫君，你睇下就知啦。 陈夫人攞手指住台面， 呢嗰样最唔显眼嘅嘢，就佢送嚟嘅贺礼啦。果然系物小情意重啊！ 同样满心欢喜嘅副总参谋长就即刻喐手，将卷住嘅普通红布小包就慢慢解开，再一睇， 哦，果然冇错，系好嘢，仲好聚手嘅添， 俾电灯照耀下，光芒四射嘅粗大金条两条。有荣华加富贵的副总参谋长官邸私人卧室里头，传出男人女人高兴笑声。如此时日又过了三天，军校马都督正式收到总司令部通知，指定出席那个名义上叫扩大，实质是极其重要、人数依然甚少的高级军事会议。好多最重要的会议往往都会在艰深夜静之时举行。高兴紧张两样齐全的马侯爷感觉到这几日的日子特别长久，不过终于到来。特别重要的会议果然又在夜间进行，多次睇表初到贵地的马侯爷心想，而家太阳落山已经好耐啦，身在总司令部里头饭后等候嘅人，佢踌躇满志，諗住到会嘅人今晚係千载难得嘅好机会，良辰短暂啊，过时作废，总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系啦。諗到呢处，至于点样作法要靠自己随机应变把握住咯。突然举头想寻明月，哦，冇，再寻找依然冇，而家系月黑风高夜，已经睇得好清楚，天上乜嘢都冇，地下乜嘢都有，其中包括嘅是祸是福，只系一线之差而已啊！谂下又谂下，就喺呢阵时，有个军官上前行礼，细细声对马侯爷讲： 下官系奉命带路嘅，请马校长前往进入会议厅。 咁样又行咗一段路，再进入另一座非常牢固嘅楼房，呢度有八个军人等候。马侯爷啱啱到，一位为首嘅军人向马侯爷敬礼讲： 长官，请听我讲几句话。呢度系人属礼贤之地，早有规定，凡通过呢度，身上一律唔俾带有任何武器。如有武器，请交出，由下官帮你保管。阁下出嚟嗰阵，立即归还送上。 啊，好啊，武器冇，冇，今日嚟呢度乜嘢都冇带。 马侯爷讲完，高兴咁举高双手，任由把关嘅军官上下身检摸，搜查完毕，放行通过。继续有人带住，直至进入一处表面唔觉得特别，里边格外富丽堂皇。原来此会议大厅宽阔宏大，合共只有36个座位，早有编排指定， 马侯爷只是个准将级别的军官，好快坐满之后成了一目了然。36个人中，马侯爷果然是级别最低级的一员，成了鸡肋可群。聪明的马侯爷他最明白，鸡肋可群，机会难逢，日后最容易升官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总参谋长轻轻拍手掌，神情严肃地开声说了：各位首长，特别会议即将开始，本次会议由张副总司令主持。总参谋长讲完，用手表示做出恭请之势，主位到一个面无表情的副总司令就会议接着讲了：会议开始，请全体起立。宽阔宏大、气势磅礴的会议大厅突然抢场咁唰声过后，36位大军官个个唔止成咗最不值嘅立正，兼且人人一律空向前突。听讲咁系最正嘅立正，呢一声立正，原来系最重要嘅时刻到来啦！就喺呢阵时，一位最重要嘅人物出现，一阵掌声响住，带嚟一副似笑非笑嘅面孔。佢就坐喺会议厅中央，主持会议嘅副总司令就讲声：请坐低。殿堂上下又再次听闻抢场嘅唰声响，人人都坐喺黄金交椅度。甚至寸金难买寸光阴嘅副总司令就立即宣布啦：会议一，由第二副总司令报告前线作战状况及全北方国内政治形势。会议二，敌人东方国对我国威胁有几大。会议三，我哋北方军历来善战克敌，为何反而偏会败喺东方国嗰个杂牌军方日蒙、蓝天明等人嘅手下。第一副总司令突然停低，等于宣布完毕啦。第二副总司令就接住起立作报告，先向坐首位嘅总司令敬完礼，再开声讲：尊敬嘅总司令，尊敬嘅各位军首长，我国出动精兵共21万人马，火速杀向东方国。事前作过精密设计，多次会议才决定。一锤定调的理由是机不可失、时不再来的好机会。最高会议决定攻打东方国越快越好，所以将行军时日大大缩减。我们最大理由是东方五军联合司令方日蒙年老多病胆小，一开始就连续打低了对方10多座城池，收获甚丰，使到东方五军只有招架之功，没有还手之力，闻风而逃是众所周知的事。接着我们继续激励三军，务必再一鼓作气，望铲平东方大国，统一天下，而使21万人马全军全线急速进入东方国内作战。时过无奈，眼见东方国的5支杂牌联合的军队，他们进入的全部是绝地，从此无法逃避快要灭亡之时，事物也真是奇怪。在最紧要的关头，天上突然降下大水，暴雨之下，几日之内我们占住的阵地全部变成有水无地，成了古时水淹七军一样凄惨。从那时起，即使我军阵脚大乱、死伤无数之时，敌国方日蒙、蓝天明带领17万军队向我军作殊死战斗，多日之下，我军被俘虏甚多，达到50000之众。又从那时起，我们才发觉是中了方日蒙老狗头奸计而选兵截将。时过无奈，我方在天空突然截获得敌方内部的机密消息，是统领五军的方日蒙他突然病死消息。我军当机立断，立即全力分几面攻打对方，结果又中了他假死的奸计。各位首长，北方国第二副总司令讲到呢处停低了，睇尊容就知内心唔好受，而要猛咁吞口水，再咳几声，佢先至继续讲。各位首长，亦即系话，我哋前线军21万人马因中计再中计， 我国眼下21万全甲种装备精锐军队，如今受困日久，及粮食缺少，已变成废弱无力，难再战斗，成不堪一击。兄弟，我个人有预感，今日系到咗国难思良将，乱世释忠良之时日，救国在即，救国救军在即，咁就系本军事会议上重中之重嘅紧急议事日程。第二副总司令一直话，力求为唱出嘅哀鸣一曲急作前奏。历嚟有演讲经验、说话唔多嘅第二副总司令说话到此，慢慢低调，最后坐低，只系等待各位发表要寻找最高明救国良药嘅神情。口口声声嘅救国，果然又见有人快速举手。起立嘅人年纪较大，面上有忧患神情，先向四方点头。尊敬嘅总司令，各位军首长，啱先副总司令嘅前线军情，我哋在座嘅应早有听闻。我哋确实碰上咗怪物，对方装病、装老、装弱、装死如此到家，连佢哋嘅上司国王及总司令都一一受骗，致使几次东方国朝中上下大多数人呼声甚高，口号一致叫出，元快罢免撤换，即将使东方国灭亡嘅方日梦，系何种道理啊？当时我哋北方国亦甚怕，怕乜嘢啊？怕有重兵在手嘅方日梦，佢一旦受革职撤换，即使我哋失去最好嘅攻打机会，而要特别加快，成咗一举快速进入，咁系天错地错，接住先至系我哋嘅过错。事到如今，本人有感，过多嘅埋怨，过去冇智慧，喺会议上嘅人永远沉默唔讲话，亦并非深谋远虑。下官先主张，不必追究太多从前过错嘅同时，亦不必过多议论为何急进，只主张集中主要方向救军，就等于救国护国。冇军就冇国，最有效嘅护国系定出好方法，直接打赢嗰个深沉又极其懂得天文地理嘅方日梦。方日梦佢赢我哋系全靠计算天文，皆因算得极其准确，系有事实为证嘅。只有佢知道十天之内大水必到之时，佢立即再假装失败逃走，放弃阵地，使用重力引诱我哋进入低洼之地作战。又喺大水未到之时，佢哋先占尽高地，喺呢种糟糕太突然状况下，使从嚟唔系我哋对手嘅方日蒙军队，佢只用少少气力，即使我哋嘅精锐铁军50000人马虽未做水鬼，但全部变成佢哋瓮中之鳖，通通进入东方军俘虏营寨。各位，请话俾我知，面对东方军方日蒙老狗头，点算好呢？我哋北方国虽地大物博、人杰地灵，但喺今日前线危机状况下，边个有本事敢带兵前往救军呢？前往救军就要面对历来嗰个表面弱小、实质系绵里藏针嘅凶恶敌人，如何得到报仇雪恨，救出而家尚有十几万俾东方五军用口咬住唔放嘅人马，乃头等大事呀！大军官讲到呢处，仲有下文未讲啊！呢阵时听闻有人叫咗声啦，呸！有冇咁严重啊？照老兄咁讲，我哋早就该投降算啦。众大官一睇，原来系另一位副总司令突然顶撞。被质疑讲话在前嘅大官，佢呢阵时好似唔客气，面色一沉，虽然停咗下，突然就变成冷笑一声，先继续讲话，成咗特别嘅声音。兄弟，本人全系根据前线日日不断嘅真实报告， 如果事情唔严重，总司令部就唔会召开紧急扩大会议。讲完，好嬲咁坐低，最后又爆出一句：敢上战场真君子，满口指责不丈夫。嗱，正是中间恶善最难分，上下都见真胡混，智勇相传斗恶敌，世上最苦是军人啊！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。